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王哥。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8月10日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4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北京京承高速清河大桥南侧进京方向是有事故，后车出现了拥堵，队尾是接近了北七家桥。另外，河北天津的各条高速都是正常开启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北京将持续强化食品药品领域疫情防控监管工作，各药店对购买疫情防控药品执行实名登记。 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两条跨北京河北运行的公交线路将采取临时措施。 南京第一次实现本土确诊病例零新增。 三地热点方面，冬季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最后一批成员返回北京。 北京报告一例外地来京就诊肺炭疽病例，已在院隔离治疗。 天津住建部门发布风险提示，商品房交易警惕酒类风险。 国际电讯，大批美国人在社交平台发文自述早期感染新冠，专家称早期疑似病例应成为下一阶段病毒溯源重点。 阿富汗塔利班表示已经攻占了阿富汗北部萨满干省首府埃巴克市。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27集，京本宇全民健身我来忙。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我们将继续用大段的时间来关注疫情的最新消息。北京将持续强化食品药品领域疫情防控监管工作，进一步筑牢防疫屏障。这是昨天下午北京市召开的第236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传递出的消息。据了解，目前北京全面推广使用北京冷链追溯平台，实现进口冷链食品来源可溯、去向可追。在防疫物资方面，目前北京的口罩库存充足，各药店将对购买疫情防控药品执行实名登记。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截至8月9日下午3点，本市连续5天无新增本土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市场监管部门强化进口冷链食品可追溯监管，做好从业人员疫苗应接尽接、核酸应检尽检工作，同时还将对测温验码、佩戴口罩、防止人员聚集等措施的落实情况加强督促检查。发布会上，市场监管部门通报曝光了本市7月29号以来疫情防控不到位的场所单位，涉及市场主体351家。接下来还将加大农贸市场核酸检测频次。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唐云华表示， 农贸市场新从业人员、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涉进口冷链食品卫生清洁人员持3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在市场内从事经营等活动。农贸市场每周对环境开展核酸检测，采样数量不得少于20件，相关检测要求将会随着疫情形势变化做动态调整。 目前本市药店口罩供需基本稳定，库存充足，各药店对购买疫情防控药品执行实名登记， 北京市药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福义提示： 大家啊，到药店购药呢，应该啊主动的扫码，还有测温，戴好口罩。避免人员的聚集，特别是购买治疗咳嗽、发热、咽干、咽痛，还有就是抗感染类的这种四类的疫情防控的药品，应该主动的出示身份证，配合进行实名的登记。如果有发热症状，也请及时啊到指定的发热门诊去就诊。 针对近日全国疫情多点散发的形势，北京新发地市场全面启动疫情应急防控预案，要求市场内商户和员工人人测体温，人人戴口罩，人人做核酸，人人打疫苗，保证市场健康安全运行，确保首都农产品稳定供应。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广大商户你们好，请您戴好口罩，测体温，扫健康宝。 距离新发地市场大农门老远，就可以听到小喇叭循环播放着提示。大门每条车道都有一名工作人员负责执行相关防疫要求。新发地市场保安队代班副队长关静峰告诉记者： 大车啥远道来的都让他扫行程码，看看是不是高风险区来的；小车啥的就是扫健康码，测温不能超过37度。 关静峰指指脚下不远处，酒精、消毒液等用品应有尽有。 这个大门整个这一片，包括测温亭、垃圾桶，凡是人经过的地方都得喷一遍，白天3次，晚上2次。 市场里随处可见白色的小车循环进行检查和宣传。 戴口罩问题，一米线，偶尔的抽查行程码。 新发地市场检查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市场已经全面启动了疫情防控应急预案。 每个办公室都会抽出人在市场里面检查，主要的检查消毒啊，戴口罩情况啊，还有进场的所有人是否已经接种疫苗，有核酸接种疫苗的才有资格进入市场交易。 再来关注天津，目前天津也要求了药店的工作人员对进店顾客的健康码、疫苗接种码进行查验。近期天津市市场监管部门也加大了对零售药店两码联查和实名制购药的监督检查力度。那么效果如何呢？昨天天津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对天津市内的药店进行了暗访调查，来听报道。 在暗访的三家药店中，工作人员全都按照要求对顾客进行两码查验，其中两家药店有专人在门口值守测温。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两码的话，我们是不允许进到店里的，进行一个姓名、电话、家庭住址，然后近期有没有去过外地的一个登记，在我们这个窗口进行一个药品售卖。 除了测温查码，在药店购买退热、止咳、抗病毒和抗菌素四类药品的顾客需要实名登记。药店工作人员每天把情况上报给区市场监管局。在金堂公路上的一家药店，检查人员发现药店在登记顾客家庭住址信息时只登记到了居住小区名字，没有具体门牌号，信息不够详细，立即要求整改。从8月份检查以来，全市有一家药店因为没有查验双码已经停业整顿，有6家药店因为落实不严，责任人被约谈。同时，市市场监管委成立3个督查组，对各区市场监管局的责任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发现问题，我们将上报区和市一级的联防联控指挥部，交办到区里督办区局进行整改落实，整改不力的将依规严肃问责。 除了药店之外，街边的小食品店由于大多采取随买随走的形式，人员流动性较大，所以这里的防控措施不能忽视。天津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昨天也对天津市南开区西湖道附近的食品店进行了暗访。在暗访过程中，记者发现了不少商户在查验双码上还存在着疏漏。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咱们上面往这买东西来都测双码吧？ 我们这个属于快餐，买完就走了，不属于那种堂食的。 健康码测吗？ 那真保证不了。 在南开区西湖道的街边食品店，大多数商家都表示不查验双码，顾客到店直接购买。就此问题，记者联系了南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属地万兴街市场监管所。 第二码联查每个健康证，您都要查验的。您别哦，这个已经不是重复了一次两次了。如果要是这种情况，你开不了门啊。 如果您这有登记的那东西吗？ 你要打开我看看，已经登过的那个。 健康码 没有。 你没登过前面，那说明你就没登，你就没执行这个。这不，今天都得出示这个吗？对吧？如果要是像大娘这种情况，咱们有智能手机，你不就得登记吗？像他这种情况，现在 马上先关停，然后呢把那个表的事儿完善齐了。 咱们之前在巡查当中发现过类似问题吗？ 有发现过，商户也都明白，日常的这个销售当中啊是惰性心理。 那咱们用什么方式能保证以后这种情况能够尽量不再发生？ 加大我们的巡查力度，每天要2次，上午下午都有。那么有些现场能整改的，咱们现场整改；比较严重的，现场就关停。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唐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期迅速反应，多举措扎实做好疫情防控，保障市场秩序平稳有序。在冷链方面，唐山积极做好物防，全面落实进口冷链食品、物品防控相关规定，加强对进口冷链食品、物品的查验，严格落实冷链食品三专管理，严格查验一单三证，对于手续不全的从严从重从快处理，查办的案件及时曝光，增强执法的威慑力。 在药店管理方面，唐山市充分发挥零售药店的疫情防控线索前哨作用，继续监测药店退烧、止咳、抗病毒、抗菌素等药品销售情况，无医院处方不得出售含网购，引导发热、咳嗽等症状的患者到发热门诊就诊，并按要求报送信息，重点对口罩、防护服、红外体温计、额温枪、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剂等防疫物资及其重要原辅材料加强监管，严厉查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保障防疫物资全产业链平稳运行。 此外，唐山市还加强市场价格的监管，加大对涉疫药品、医疗器械、防护用品和肉蛋奶菜等民生必需品的价格监管力度，确保物价的稳定，加强防疫用品质量和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坚决杜绝不合格假冒伪劣产品投放市场、流入医疗机构，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情况，受疫情影响，不少市民取消了暑期出行的计划。据北京日报今天报道，昨天大兴机场候机大厅已经没有了人山人海的景象，到达出口的大屏幕上多趟航班显示取消，出发区域内直机和安检通道无需排队就可顺利通过。虽然客流下降，但机场的防控措施没有放松。 在进入航站楼之前，旅客需要掏出手机，出示绿色健康码，规范佩戴口罩，在经过测温区的体温监测之后才可以进入航站楼。机场的工作人员也全副武装，穿上了蓝色的隔离服，戴好手套、口罩和护目镜上岗。记者注意到，航站楼内的电梯都安装上了感应式的按钮，乘客不用按按钮操作电梯，只需要把手放在按钮上方2厘米处就可以按下电梯按钮，避免了与按钮的直接接触，减少了病毒、细菌等交叉感染的风险。此外，电梯内外还放置了免洗洗手液，乘客在乘梯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实时的清洁手部。 尽管旅客数量出现了明显下降，但机场对外交通接驳依旧正常运行。在出租车等候区，来自北京城区的出租车排成一队，等待着抵京旅客到来。来自河北廊坊的出租车也依次停靠在河北区出租车停车位上，为前往河北的旅客提供服务。 在跨区域的公共交通方面，据北京公交集团介绍，为了配合疫情的防控工作，应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高碑店市政府相关部门的要求，从今天的首班车起，城际高碑店线路以及917快两条跨北京、河北运行的公交线路将采取临时措施。 其中，往返于高碑店与六里桥东的城际高碑店线路，从今天首班车起采取暂停运行的措施。往返于欧美亚汽车城与北京西站南广场917快，从今天首班车起将采取发长沟检查站到北京西站南广场区间措施。请有需要的朋友及时关注最新的乘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在市内交通方面，据天津市交通运输委介绍，近期天津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加大了对出租汽车行业的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严查出租车驾驶员不佩戴口罩等行为。 据介绍，在天津市运营的巡游出租车、网约车驾驶员和乘客，在驾驶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务必规范佩戴口罩。乘客如没有佩戴口罩，运营车辆有权拒载。驾驶员在载客运营期间没有按照要求佩戴口罩，乘客也可拨打天津市政务服务热线12345进行反映。截至目前，天津市已经对52名运营期间未佩戴口罩出租车驾驶员实施了行政处罚。 在铁路方面，据天津市铁路部门介绍，近期京津城际部分列车的运行图有所调整，其中天津站、天津西站城际列车运行图近期将按照每日一图的方式运行。 另外，从即日起到8月26号期间，滨海站京津城际列车将调整为 5.5 对运行。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近期出行请及时关注车站的公告以及铁路12306网站售票信息，列车的运行情况以官方的售票信息为准。 除了调整了列车运行图之外，在车站防控方面，目前天津市域内的铁路车站都完善升级了疫情防控措施。作为京津城际列车的重要站点，天津武清站最近还开展了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演练，模拟了发现体温异常旅客的应急处置措施。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体温异常，旅客您稍等一会儿，体温有些异常，先到空位下留。值班员，现在有一名旅客体温异常，请立即到达现场，我已经将其他旅客控制到其他的备机口。 这是京津城际武清站开展的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演练，模拟在进站口发现体温异常旅客，测温员立即拦停，并通知秩序引导员截停后续进站旅客，第一时间上报情况。临时隔离点设置在站前广场，距离进站口不到100米，保证能够快速转移。隔离点大门由应急处置人员打开，发热旅客进入后由其自行关门，随后应急处置人员与属地交通部门交接，由属地交通部门负责联系120车辆转运。目前天津市域内的铁路车站都完善升级了疫情防控措施，以站长负责制层层压实责任。在天津站，为了保证验码测温不落一人，从8月份开始，进站和进候车大厅设立两道关卡，两次查验双码。天津站抽调机关党员干部组成突击队，增加一线人手， 分成几个组，3个小时一倒班，确保进站秩序正常。 这两天各车站客流平稳，但防控措施丝毫没有放松，以进出站口候车室为重点，严格执行进站人员戴口罩双码连验，严控旅客聚集，并保持1米安全距离，消毒频率也由原来的4小时加密为2小时一次。 工作人员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我们自己要就是主动的去做好这个防疫工作，戴好口罩，然后也给工作人员省一点心。 我就个人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严点在这种情况下对大家是一个保障。 随着辽宁省沈阳市全域调整为低风险地区，沈阳机场和沈阳市各火车站目前已经恢复发售沈阳到北京的机票和火车票。这是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和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公司昨天发布的消息。据了解，截至昨天下午4点，北京到沈阳的航线各有一个进出港航班在沈阳机场起落。另据辽宁省大连市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总指挥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大连市全域也都调整为了低风险地区。 再来关注一下处于封闭区域的市民生活情况。8月2号，北京市海淀区国兴家园新增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小区6号楼所有人员全都被判定为密切接触者，并按要求落实了相关管控措施。从社区封闭到集中医学隔离观察，6号楼的业主们亲历了难忘的心路历程和人生体验。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家住国兴家园6号楼的退休教师刘女士今年81岁，是位独居老人，因为和确诊病例同住1楼，8月3号晚她经转运入住位于昌平区的隔离宾馆，随后用手机拍照记录下隔离生活的日常， 把每餐的照片发给家里人。孩子说你这哪是隔离呀、啊、这是上疗养院啊，每天都有不同的花样，各种的水果蔬菜，真是用心不断调节大家的生活。 集中隔离以来，刘女士保持规律的生活作息，每天配合防疫人员测温2次，老人的心情也从最初的忐忑逐渐变得踏实安逸。 我在房间里每天走路的步数差不多能到10000步吧，画点彩铅画，看看电视，生活的很安逸。 刚被判定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时，不少六号楼的业主感到错愕。8月3号早晨，当业主赵女士得知全家需要集中医学隔离观察，内心有些抗拒， 整个工作学习和生活都会打乱，尤其我们家孩子开学是高3了，所以觉得是不接受的。 3号晚上10点半，一家三口入住隔离宾馆，推开房门，屋内昏黄微弱的光线适合休息，却无法满足高考生挑灯夜读的需求。 赵女士随即拨打后勤保障组的电话， 在网上自己订了一个台灯。第二天不到中午，服务人员就把快递送到门口，台灯得需要螺丝，又赶快给后勤打电话，师傅也很快就拿着电钻就来了，安好了，晚上孩子坐在那里可以学习了。来了之后他不分心了，感觉比家里学习效率还高。 经历了这次集中隔离，让赵女士更具有社会责任感。 我们进来之后都是满满的正能量，现在心里是接受的。集中隔离其实是对自己更好的一种保护了，也是对别人的一种负责。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道国风上官小区也因为此前出现了一例新冠确诊病例，从8月4号开始进行封闭管理，目前已经完成了两次核酸检测。现在居民们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怎么样？社区和街道为居民们提供了哪些保障？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昨天对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小区业主进行了电话采访，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大家的生活现状。 国风上官小区前两次核酸检测采用各楼轮流依次安排的方式，结果都是阴性。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杨洋告诉记者， 比如说家里有行动不便的人，或者是说年龄特别大的老人，或者说特别小的小朋友，不愿意到集中点来进行检测，我们还会安排上门核酸。 目前小区居民生活受到影响并不大，可以正常网购或是点餐，快递和餐品由志愿者和社工按楼按户分类并配送入户。采取严格居家隔离的622楼望京街道专门抽调了8名工作人员，其中一位是来自内蒙古赤峰市47岁的石宝民。从封闭管理开始，他连续工作了80多个小时， 做好那些安全防护的一些工作。这有些快递配件比较多嘛，还有些个生活必需用品，我们及时要送到楼上。 每天工作的时间是比如早上几点到晚上几点？ 没有几点，随时随地。 小区业主刘畅告诉记者，封闭管理虽然肯定有一些不便，但影响不大，居民们对社区的保障工作也比较满意。 工作上确实受了点耽误以外呢，但是整体我觉得从我们那个业主群里头精神状态都比较乐观，没有看见比如焦虑啊什么这种情况，互相之间还能开个玩笑。街道志愿者物业都给了居民更多的这种信心吧，从居民的角度上来讲呢，都比较配合。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地区的疫情情况。据江苏省卫健委昨天通报，8月8号南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这也是自7月20号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出现第一批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以来，南京第一次实现零新增。 昨天南京召开了第20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丁杰在发布会上提醒，如果发现有病例的情况，要立即停止使用中央空调，之后要在疾控中心的指导下对空调进行彻底的清洁和消毒，清洁消毒之后也要根据相应的卫生规范对空调进行卫生学检验和评价，合格之后才可以重新使用。 此外，丁杰提醒每个单位要制定一个相应的应急制度，同时要有一个应急处置区域，加强人员培训，也要做好对于消毒剂、口罩等这些应急物资的配备。 除了南京之外，江苏扬州也是这一轮疫情的重点区域。昨天扬州市召开了第11场疫情防控专题发布会，会上通报8月8号的0点到24点，扬州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8例，新增确诊病例的相关情况以及轨迹将通过扬州发布、健康扬州等微信公众号和 APP 公布。通过对病例流行病学调查，已经排查出密切接触者和次密接，目前都已经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隔离管控。 另据江苏省卫健委昨天介绍，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江苏省卫健委统筹全省医疗资源，截至8月24号8号的24点，共调派了4000多人支援扬州疫情处置工作。 再来关注河南郑州，据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联合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消息显示，截至到昨天下午的6点，郑州市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例，原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35例。截至昨天下午6点，郑州市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基本结束，累计采样1204.61万人，检测834.19万人，尚未检出异常结果。另外，在对隔离点重点人员检测时，检出了阳性3例。 另据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昨天介绍，从今天下午2点开始，郑州将在市域内开展重点人群核酸检测，计划今天24点完成采样工作。对不参加本轮全员核酸检测的重点人员，健康码一律标记为黄码， 同时按照相关法规，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湖南张家界方面，近日湖南省张家界市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在交通管制期间，全市所有的医疗机构严禁推诿拒诊患者，并要求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通知要求，对符合住院和转诊条件的必须收入住院或转诊，对非发热患者由首诊医疗机构安排车辆转诊。按照就近就医原则，全市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负责本区域内的发热患者救治，避免人员的不必要流动，首诊医生做好解释工作。 8月3号，张家界疫情防控措施升级当天开始，张家界境内的居民、游客等所有人员不得离开。据新华社此前的报道显示，截至8月6号，尚有1200多位游客滞留在张家界。当地政府为滞留在张家界的游客安排了生活保障、上门核酸检测等服务，并针对老人、小孩等人群开展个性化服务。截至6号，所有滞留游客已经经过多轮核酸检测，全部结果均为阴性。 据了解，滞留旅客居住酒店产生的费用由张家界市承担。如果游客有需要，张家界市的相关部门可以安排心理咨询专家提供心理帮助。工作人员也随时为有基础病的游客、老人、小孩等特殊人群提供个性化服务。 海南省海口市昨天也召开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会上表示，自8月8号零点起，海口市离岛车辆一律实行全预约过海模式。旅客需持48小时内有效核酸检测证明，查验合格后方可进港。对未持有有效期核酸证明的旅客，第一时间免费采样，并集中等待检测结果。 海口市在8月1号和5号相继出现了两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发布会上介绍，初步判定8月5号的确诊病例林某某所感染的病毒源自海口美兰机场俄罗斯入境的货运航班。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已经在8月6号的6点开始实施进出航站楼持绿码和48小时内有效的核酸阴性证明的要求。 昨晚9点30分，停靠在浙江舟山海域的红进轮中有船员核酸呈阳性。红进轮7月30号从菲律宾出发，因船上13名船员出现发热症状滞留舟山海域，引发各方关注。昨天舟山市启动紧急救援程序，有关部门开始组织相关人员登轮，当天上午完成了全部20名船员的核酸采样采血工作。经舟山海关和舟山疾控中心双检双采，有16名中国籍船员核酸阳性。 舟山市卫健委副主任徐方明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核酸检测报告出来之后，相关的部门会做好患病船员的转运、接送、医疗救治以及相关的院感防控和管控工作。 近期各地都在针对新冠疫情进行防控，就在大家万众一心、全民抗疫的同时，却总是有人编造谣言，引发民众恐慌。近日，一张微信截图在微信群中广泛流传，图中显示，河北沧州新华区某小区项目经理核酸呈阳性。经向沧州市新华区防控办查证，新华区目前没有发现新冠疫情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网传信息为谣言。 另外，据北京西城警方昨晚发布的情况通报显示，8月8号网传一段北京周边路口因疫情被封，在天津武清一老人想回京被警方控制的视频。经查，这条视频当中的内容为虚假信息，视频是由梁某将此前天津警方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拼凑并添加了未经核实的文字信息而成，之后视频在网络社交平台上散播，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犯罪嫌疑人梁某已经被西城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工作当中。 在此也提醒各位朋友，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造谣传谣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疫情防控人人有责，请广大网友通过官方渠道获取信息，切勿轻信小道信息，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积极配合各项防疫要求，加强个人防护，我们一起努力战胜病毒。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来关注三地热点，先来关注顺利归国的奥运健儿们。昨天，我国最后一批东京奥运会体育代表团213名成员乘机抵达北京。在航班上，机长深情广播，向中国奥运代表团体育健儿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据了解，在顺利完成海关卫生检疫后，代表团成员们将分赴多个城市进行隔离。 8月8号，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东京落下帷幕，下一站是北京2022。据了解，北京冬奥组委日前在东京成田机场的出发区域投放了欢迎海报，欢迎奥林匹克再次进入北京时间。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三地热点。据北京市疾控中心介绍，昨天北京市报告一例外地来京就诊的肺炭疽病例，病例来自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在当地有牛羊及其制品的接触史。发病四天后，由救护车转运来京就诊，病例已经在医院隔离治疗，所有的管控措施均已落实。 据了解，炭疽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一种传染病，主要流行于食草动物牛、羊、鹿等。人一般是通过接触感染炭疽的动物及其制品而感染炭疽。炭疽在人和人之间不能像流感或者新冠肺炎那样传播，接触病人被感染的概率极低。一般皮肤炭疽病灶处可排菌，偶尔可以人传人。另外，市场上销售的牛羊肉都经过严格检疫，正规途径购买的牛羊肉可以放心食用。同时，在进行肉类加工时，应注意生熟分开，肉类应熟透以后再食用。这些措施不仅可以预防炭疽，也可以预防其他传染病。 近期，天津市区两级住建部门在工作当中发现，天津个别房地产开发企业存在着违反天津市商品房管理条例的规定，在没有取得商品房销售许可证的情况下，违法收取房购房款、无证售房等现象。昨天，天津市住建部门发布商品房交易风险提示，提醒广大购房群众在购买商品房的过程当中，要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和法律维权意识，重点注意九类事项。 这九类事项包括，购房时要查看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取得商品房销售许可证，付款时要将房款直接存入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切勿将房款直接交由开发企业或其存入普通账户。若购房人不符合购房资格，不要私下购买。购房前应仔细查看销售现场公示的相关材料。预订和购买商品房前，应充分阅读和认真理解合同条款，不要轻信口头承诺。购房前应要求开发企业明确房屋是否设置抵押权，不要购买司法查封等法律禁止交易的房屋。注意保存购房过程中所有相关资料。如发现房地产开发企业、中介机构存在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的，可以根据问题性质向区住建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买了房，要想住得安心，还离不开良好的居住环境。在城市精细化治理方面，河北沧州新华区打造了智慧网格管理体系，破解基层的治理难题，形成了小事儿不出楼院、大事儿不出社区的基层社会治理新局面。详细情况来听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沧州市新华区南环东路社区金转干小区三级网格员魏国在日常巡视中发现，小区内由于配套小房没有通电，居民们电动车非线充电现象严重，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于是他通过136民意快递小程序上报社区，社区在接到情况反映后，当即与城管、电力等部门取得联系，通过多次沟通， 仅用四天时间就为小区配套小房挂上了电表。居民张明春： 现在每家每户的这个小房子都安装了这个电表，不仅充电方便，而且还特别安全。 136民意快递微信小程序是沧州市新华区利用互联网加进行基层社会治理的智慧网格管理体系中的一部分。沧州市新华区东环中街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孙雅华： 社区居民发现问题隐患，可以随时拍随手报，反映的问题涵盖矛盾纠纷、治安隐患、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城市管理、民生服务等七大板块，即使不会打字，也可以通过语音、视频、照片作为问题辅证。 136民意快递微信小程序上设有评价按钮，居民可实时查看上报事件的办理进度，并进行星级评分，同时将136民意快递采集问题办结率纳入各部门的综合考核管理。沧州市新华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王汝义： 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全区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大幅度下降。 第六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今年九月在邯郸举行。作为大会承办地之一，邯郸风峰矿区加快推进景区节点、观摩路线改造提升，增强游客体验，提升文化内涵。详细情况，来听邯郸台记者赵峰的报道。 在响堂山村，工人正在对村中道路进行平整。响堂山村民居是整个华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石窟民居。按照省旅发大会要求，景区对石窟院落进行高标准提升，同时为了满足不同人群需求，增加了 DIY 项目，比如传统饮食制作、纺布等，增强游客体验，提升文化内涵。响堂山发展风峰矿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宏伟透露， 除了住的功能，还要有玩的体验，有看得见山，忆得起乡愁。我们的服务人员跟后勤保障人员、保安人员都是当地的村民，实现了就近就业，增加收入。 济南山底抗日地道景区位于风峰矿区义井镇山底村。抗日战争时期，山底村村民为抵御日寇侵略，有效歼灭敌人，于1942年在原有抗惊洞的基础上拓展延伸，形成家家相连、户户相通、进可攻、退可守的抗战地道。景区对地道纪念馆、徐怀忠文学书屋、中国抗战地道体验馆等改造提升，目前正在进行基础设施完善更新。济南山底抗日地道景区董事长马勇： 按照国家的三A景区的标准要求进行总体提升打造，争取做到极致。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昨天傍晚，北京又迎来了一波强降雨。截至昨晚八点，北京全市普降中雨，局地雨量达到了暴雨级别。北京排水集团在昨晚启动了防汛二级响应。根据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山区还会出现雷阵雨，夜间北京全市还有分散型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对流性比较强，局地会伴有大风冰雹，请大家注意提前防范。 随着立秋节气的到来，秋季多雾的气候特点也逐渐出现，浓雾则会影响人们的出行安全视线。8月8号早上6点30分左右，因长深高速公路河北段有雾，为保障交通安全，长深高速公路天津段一度采取了封闭措施。据公安交管部门介绍，对于高速公路来说，秋季是危害性较大的团雾多发季节。高速公路上的团雾具有四大特点：一是覆盖面积小，二是团雾外视线良好，团雾内四顾朦胧；三是其出现时间一般为晚上或者早上六点到八点；四是高速公路多发于水塘、桥面附近、雨后的山区以及其他温差较大区域。 公安交管部门提示，有远途出行计划的市民需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遇到雾天最好能够避免远途出行。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自驾远行，那么一旦在高速行车时遇到了团雾，要牢记千万不能就地停车，同时要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尽快找到收费站或者服务区等出口，驶离高速主线。如果不能够驶离高速公路，应选择紧急停车带或者路肩停车，并按照规定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和放置停车警告装置，将车上成员转移到安全地带，等能见度好转的时候再继续行驶。 驾车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据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昨天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演员、深受观众喜爱的乡村爱情系列剧中谢大脚的扮演者于月仙，在内蒙古外出拍片时，由于车速过快发生意外，不幸重伤不治离世，享年50岁。 今年7月20号，《乡村爱情15》杀青，于月仙在剧中继续饰演谢大脚一角，这也将是于月仙最后一次以谢大脚的身份与观众见面。 再来关注一则体育方面的消息，中超足球联赛第13轮剩余的四场比赛在昨天战罢，其中天津金门虎以3-1战胜了北京国安，终结了6轮不胜的尴尬记录。赛后，天津金门虎俱乐部官方微博发文，感谢了队员们的努力以及球迷的支持。 此外，在昨天的其他比赛当中，河北队以0-3不敌长春亚泰，上海海港队以3-0击败了武汉队，大连人以2-4不敌上海申花。本轮比赛过后，上海海港与长春亚泰同积25分，领跑苏州赛区，同时提前锁定了争冠组的席位。大连人和武汉均积7分，排名末尾。广州赛区方面，山东泰山目前以30个积分领先，广州、深圳队紧随其后，青岛队7分垫底。关注3D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中央网信办昨天介绍，在推进治理摄像头偷窥等黑产工作当中，各地网信办督促各类平台清理相关的违规有害信息2.2万多条，处置平台账号4000多个，群组132个，下架违规产品1600多件，其中包括了百度、腾讯、UC 等重点网站平台，以及京东、淘宝、闲鱼等电商平台。网信部门还对存在隐私视频信息泄露隐患的14家视频监控 APP 厂商进行了约谈。 据介绍，今年5月以来，中央网信办会同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推进摄像头偷窥等黑产集中治理工作。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集中治理工作已进入后半程，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加强治理，坚决遏制摄像头偷窥等黑产生存空间，切实保护公民个人隐私安全。 再来关注即将回家的云南北宜亚洲象群的最新消息。从今年4月离开传统栖息地，一路逛吃到昆明之后南返，在8月8号晚间跨越了最大障碍沅江干流的北宜亚洲象群，一共迁移了110天，迂回行进了1300多公里。为了确保人象的安全，沿途疏散转移群众15万多人次。 在昨晚举行的北宜亚洲象群安全渡过沅江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象群总体情况平稳，沿途没有造成人象伤亡。云南北宜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目前象群虽已安全通过沅江，但相关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还将继续，直至象群进入普洱市墨江县适宜栖息地后，转由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实施常态化管理。 发布会上，有关专家分析，随着云南野象种群数量快速增长，野象扩散与迁移十分常见，今后亚洲象还可能会出现大范围迁移的事件，可能是这一次迁移的象群，也可能是其他象群或者毒象。据介绍，亚洲象曾经遍布黄河流域到云贵高原，对他们而言，迁移是一种正常的行为，迁移有助于野象寻找新的栖息地和开展种群之间的基因交流。 此外，发布会上介绍，调查监测显示，近年来云南亚洲象种群呈现3个明显变化，一是数量增长，通过多年的保护，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由1978年的150头左右增长到目前的300多头。二是种群扩散，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象仅分布于西双版纳和南滚河两个国家自然保护区内，到2020年底，亚洲象长期活动范围已经扩大到云南3个州市、11个县市区、55个乡镇，且大量活动于自然保护区外。三是习性改变，野象由原来的怕人变成了现在的半人活动，频繁进入田地和村寨取食，食性已经发生改变，人象活动空间高度重叠。 专家表示，就现阶段而言，迅速构建完善的监测防控体系，运用合适的技术手段对亚洲象活动进行有效管控，尽可能的避免亚洲象大规模迁移扩散至关重要。建议进一步全面分析总结亚洲象北移的经验教训，尽量将象群的活动范围控制在适宜栖息地的区域。 除了亚洲象之外，有位于云南省普洱市云南诺扎杜省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近日第一次拍摄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印度野牛幼崽活动的珍贵画面。据了解，印度野牛栖息于热带亚热带原始阔叶林中，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云南诺扎杜省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境内印度野牛的主要栖息地之一。201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这一区域约有27头印度野牛活动。 据介绍，目前保护区已经为印度野牛建设了1000多亩的食物源基地，主要种植棕叶芦、玉米等等，并在保护区内修建了人工消塘，满足其对栖息地的要求。 说完了动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星空。据天文专家介绍，明亮的金星与一弯新月将于明天傍晚相会，上演金星合月天象。届时如果天气晴好，我国公众凭借肉眼就可以欣赏到这幕浪漫的星月童话。有条件的公众借助双筒望远镜或者小型天文望远镜，还可观赏到呈月牙状的金星约会弯弯月的美妙景象。 据介绍，除了太阳之外呢，通常情况下，月球和金星的视亮度是整个天空当中排名第二位和第三位的自然天体。当二者相结合的时候，月球和金星在视觉上很接近，无论对于观赏还是摄影都是很有特点的天象，因此也被天文爱好者们公认为是行星合月当中最美的一幕星月童话。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世卫组织网站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1:07，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了46万1377例，达到了2260万8306例，死亡病例增加了8170例，达到了429万3591例。 新华社记者今日调研发现，社交媒体推特上有1000多名用户说自己或家人好友在2019年12月甚至更早时间就已经感染新冠病毒，其中至少有100多位实名用户认真讲述了感染经历，他们所描述症状与新冠肺炎非常接近。 据统计，这些推特用户分布于世界各地，其中来自美国的用户占比超过了75%，也有用户来自欧洲、南美洲等地区。目前已经有很多线索显示，新冠病毒可能在2019年年底之前就已经在世界多个地方出现。 专家认为，早期疑似病例及动物环境中发现的早期线索应成为下一阶段病毒溯源的重点。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建议世界卫生组织对早期疑似病例以及在动物和环境研究中发现的早期证据进行评估和分析，以确定现有证据的科学有效性和可靠性。 美国政府首席医疗顾问、传染病专家福奇8号说，希望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本月底前正式批准几款新冠疫苗，预计这将鼓励更多的企业和学校等强制员工接种，有利于疫情的防控。福奇认为，为了让民众接种新冠疫苗，我们必须多走一步。 美国药管局先前仅授权辉瑞、莫德纳和强生公司新冠疫苗紧急使用，辉瑞和莫德纳已向药管局申请批准全面使用。据美联社报道，药管局有望很快批准辉瑞疫苗全面使用。批准新冠疫苗全面使用有助于建立民众对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信心，尽可能打消接种顾虑。 美国总统拜登先前表示不会强制要求联邦政府雇员以外的人接种疫苗，如今加码敦促各州、各地方政府以及企业考虑强制接种。福奇说，地方层面有必要强制接种疫苗，以帮助遏制疫情的蔓延。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近期加速传播，且美国南部地区的疫苗接种率低，疫情反弹严重。 美国官方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尽管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民众驾车出行减少，但是2020年全美高速公路车祸死亡人数创下过去10多年来的最高纪录，而这与超速驾驶、不系安全带以及醉酒吸毒等多项因素存在关联。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估算，虽然2020年美国民众高速公路乘车出行总里程比上一年减少 13.2%， 但是车祸死亡人数增加约 7.2%， 为38680人，创下2007年以来的新高。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去年美国高速公路交通流量减少，交通干道更为畅通。 另一方面，警方因忙于应对各类集会示威活动而减少了道路的巡逻频次，一些驾车爱好者从中嗅到了机会，在高速公路上疯狂超速互相比赛的情形增多。纽约市民曾抱怨，不少人开着跑车在空旷的街道上飞驰，轰隆作响的马达声吵得人睡不着觉。美国各州就此开展暑期安全出行宣传教育活动，呼吁民众遵守交通规则，从而减少车祸数量。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塔利班已攻占北部萨曼干省首府艾巴克市。截至目前，阿富汗政府没有回应塔利班这一表态。阿富汗黎明电视台援引萨曼干省议员穆罕默迪的话说，阿富汗政府军在没有跟塔利班战斗的情况下撤离了艾巴克市。自美国军队5月1号开始撤离阿富汗以来，这已经是塔利班宣布攻占的第6个省会城市。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9号发布报告称，在未来几十年里，全球所有的地区都将面临气候变化加剧的考验，暖季将会变得更长，冷季将会更短，同时极端高温等极端天气将会变得更加频繁，对农业和人体健康带来更大的挑战。 这份标题为2021年气候变化自然科学基础的最新报告显示，气候变化将加速水循环，在带来更多强降雨、洪涝灾害的同时，也会导致许多地区更加严重的干旱。同时，在整个21世纪，全球沿海地区海平面将持续上升，导致低洼地区更频繁、更严重的沿海洪水和海岸侵蚀。这份报告强调，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能够持续且大幅减缓全球变暖的趋势。 如果人类定居火星，会遇到哪些问题呢？为了寻求答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正在招募志愿者，在地球模拟火星环境中居住一年。据今日美国报网站8号报道，这项招募计划的报名从8月6号开始到9月11号结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将从报名者当中筛选4名志愿者，要求他们在一个模拟火星的环境住处生活一年。 这个名为火星沙丘阿尔法的住处位于休斯敦约翰逊航天中心内，利用 3D 打印技术建造，面积约158平方米，包括卧室、厨房、浴室、健身房和种植区域。入选志愿者在此生活期间将模拟火星探索任务，期间志愿者将以即食太空食品为食，与外界联系有限。根据目前计划，住处没有窗户。 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27集，金本宇全民健身我来忙。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作为一名80后共产党员，金本宇刚走出校园时，成为一名深入田间地头的大学生村官。如今的他，是一名为健康中国建设添砖加瓦的首都基层社会体育指导员。 我叫金本宇，是一名80后，200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名大学生村官到如今在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工作，我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对于共产党员这个身份呢，我觉得首先它是一种责任。共产党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么我们就应该本着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这个在上学的时候可能体会还不是很深，但是到了工作中就真的是能够有这样的感受。 金本宇2008年入党，毕业后当过大学生村官，如今他在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工作，负责全市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和交流展示系列活动。面对社体指导员这个数量庞大而又相对分散的群体，如何把他们有效的组织和盘活起来，